是星，你是云，总是两离分。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分东西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对你永难忘，我对你情意真，直到海枯石烂。初恋情人，为什么不见你再来我家门？盼望你告诉我向你倾诉心中无限苦闷，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意深，直到海枯石烂。难忘的初恋情人，是爱情不够深，还是没缘分？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我要向你倾诉心中无限苦。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意深，直到海枯石烂。难忘的初恋情人，难忘的初恋。